小姐把酒斟，虎牢之战何故问，战士的英雄谁敢不问，是等闲无用之人，大耳贼双剑蔽日寒光冷，关云长青龙摆尾莫倾盆，黑张飞长老如虎天双翼，三人胜了万马千军，纵然败下龙门阵，俺吕布追起那烽火烟尘，葵花戟旋风骤起寒光，却听千骑马一声长啸，将云在看呐、啊，猛虎低头望风跑，奔破苍凉如同儿戏，何来那血迹沾我的身？ 无意出众 啊啊！

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早年的我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 伤心，爹娘狠心将你抛弃，嫂嫂我抚养你呀、啊，十八春想当年，我这左边买的是。小棒、右边乃的是你包大人叔侄二人难抚养，乃我三分乃你七分，多受了我的儿啊教养了怕旁人说我有偏心，抚养你到了七岁整，寒窗实在读诗文，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，嫂嫂我天有不登心，念书念到二更鼓，嫂嫂我与你打擦针，三更夜冷把衣送，累得你的身， 就暖得我的心， 跟我催你睡呀、啊、 好娘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温寒温暖 温饥渴， 怕风怕雪 怕雨淋， 忙将忙洗 忙任闲， 教经教典 教诗文，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 当知心， 我如苦寒心半途养不了想，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，报年我的儿啊， 粉身碎骨难报偿，小弟自幼被爹娘抛弃，多蒙兄嫂抚养。

病痛疾苦，谁想问风霜寒暑，谁关心烟昏花不寒山，有谁来搀一把 王青青，谁我这年迈人，捧上酒一樽，花盼果树盼春，没人只盼个好光阴，不盼自身，大福小我盼只盼膝下有一个好儿孙，太可叹我呀盼到头来何所有，盼在百年后，谁是我那披麻戴孝的人，我恨天地不义，我恨地地无义，恨包年他的婚礼断，我恨自己是个苦

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咱家里你费尽心，我为你杀生放肆去讨草，我为你献牺生命财宽仁，一片真金千百年，为妻子言你不听，你不该背地忙我去增加，打发来的妻子也当了真，一去金山路中明，我是左盼右等几杀人，哪奈请我去寻夫，谁满金山望大殿，你为我心念在去呀，我就 还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人机飘飘，心中事深深知晓， 刚才是董珂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女士，可知你把本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天上地上是

跌跌当遭未曾想，好替你做子愿将那奸贼斩尽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集团演唱的节目